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由普羅政治學院舉辦的地區選舉工作研習班第三期現正招生，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導師包括資深議員、律師、學者及教授，毓敏亦會親身指導，有志參與地區選舉和社區服務工作人士萬勿錯過，請即到普羅政治學院網頁 hkppi.com 參閱詳情及下載報名表格，名額有限，額滿即止，截止報名日期2014年4月17日。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翻嚟第二節嘅大香港早晨啦。咁樣咧，我哋呢個係 My Radio 同埋要時報聯播早晨節目。頭先有啲技術問題，咁啊延誤咗少少， 謹 此致歉啦。好啦，咁啊教主今日重點嚟啦。嗱，呢個上海之行咧，咁樣咧就終於 我哋新鮮熱辣過。今日啲報紙都係余家燈嘅啫喎，係咪？ 新鮮熱辣 翻嚟啊嘛，係咪？ 唔係唔好理佢新鮮熱，喂佢哋啲評論都唔值得講啦。咁樣係咪先？即係呢個係即係有好。 但係今日就係佔據好多報紙嘅版面啊。 嗯。 就同埋琴日電台啦，今朝嘅電台啦，佢佔據好多版面。咁有啲人就相繼接受一啲即係在晴朗一天蒸發嘅訪問啦，包括阿毛啦，包括幾個民主派嗰啲議員啦，係咪？咁啊，仲有啲建制派啦。咁成朝啲電台都係講呢啲嘢嘅。咁就大家如果覺得佢哋講嘢好撚悶嘅咧，咁就唔該你轉台啦。啊，即係你聽大香港早晨就穩陣好多啦。 係 啊， 其實 因為呢度都有個即係當事人喺度咁啊，我係立法會員嚟嘅，我冇參加喎。 但你而家變咗好似唔係當事人咁樣， 咪就係咯？ 呢個好奇怪喎！呢件事 咁唔緊要嘅，我頭先講過，佢哋中意見報，中意搶鏡，你咪去搶咯，一陣嘅啫嘛，大佬係咪？我哋嗱成招都係係咪？揼到佢即係遍體鱗傷，仲得唔係你成件事就係一件令到人哋即係失笑嘅事嚟噶嘛？係咪？即係有好多嘢可以講嘅，其實咧，即係不知從何說起。 不如我開個題先啦，好嘛？我開個題先啦，好嘛？嗱，我哋首先由呢件事，嗱，佢哋去上海，等阿雙傑唔播電腦聲嘅時候，幫我 cut 咗個電腦聲得唔得？好撚嘈。咁啊，呢個嗱，佢哋去上海呢件事係幾咁冇尊嚴咧？我哋都評價咗好耐嘅。OK， 好啦，我哋由阿毛嘅舉措開始講起。嗱，阿毛咧就著帶住呢啲平反六四嘅衫啦、T 恤啦、一啲書啦，上去上海咁樣咧，於是乎就被拒入境啦。咁樣就嚇、你要放低呢啲嘢啦，唔放低嘅話咧，你要自願放棄呢啲嘢。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入唔到境。咁阿毛又我唔撚放棄喎，咁啊翻嚟好啦。嗱呢件事咧，嗱阿毛呢個舉措咧，可以咁講啊，即係可以用四個字去形容咧，就係、意料中事。因為基本上阿毛呢個都係老招嚟㗎啦。即係亦都唔係第一次出㗎啦， 立德我就嚇喺鏡頭面前啊，或者即係新聞會出㗎啦。你我帶曬呢啲入嚟，我問佢係嘛，即係要令到佢尷尬。我唔入得，唔係即係譬如我佢哋唔入，你衝攻我啲嘢，咁我唔入，我又贏。即係佢就冇輸嘅， 係啦。 佢行得入去就冇輸嘅， 係啊。 佢就可能覺得你黃毓民戇鳩，唔去就係咪？ 係啦。 佢玩下嘢都好㗎，咁即係你明唔明？但我嘅睇法就唔同，我覺得冇意思，係嘛？你的立場是吧？係個個都知道了係吧？咁你做呢啲嘢嚟冇用嘅喎。但係咧，嗰啲同你一起去嗰啲泛民就多得你唔少啦。 係， 佢哋要回應啊嘛。個回應就是譬如話民主黨唔好講啦，係咪？呢、這個晨早已經即係投共嗰啲唔使講啦，係咪？咁你公民黨整色整水係嘛？佢都要喂，即係梁家傑咪唔去咯？梁家傑點解會唔去呢？因為禮拜五就佢哋黨慶。咁然後湯家驊、郭家麒同埋郭榮亨咧，禮拜五即係挨晚已經入咗去啦，你明唔明啊？咁禮拜五就已經發生長毛嗰件事，即係長毛翻嚟香港，係咪？即係唔繼續參加嗰個團啦，因為你充公嗰啲嘢係嘛？咁我又冇得攞翻，咁我唔參加，咁長毛就即係完成佢任務啦，係咪？翻出嚟啦，咁你梁家傑就要做回應哦，長毛咁樣，咁佢又唔去啦，咁第二日就即係嗰日開記者會啦，係咪？一間我哋可能要播啦。咁然後入面嗰兩個工黨嘅何秀蘭咧，同埋張國柱又抗議，因為長毛唔入得境，所以我哋唔去啦咁樣。因為當初講明噶嘛，是但有一個唔入得境，或者有嘢就全部散噶嘛，其他嗰啲就唔散啦，係嘛？其他嗰啲係包括兩個民主黨嘅、三個公民黨嘅，另外就係馮檢基，再加呢個梁繼昌、莫乃光、葉建源同埋呢個即係佢哋嗰一紮李國麟咁呢啲，就死人都留喺度， 就唔走，咁你成個泛民就已經分崩離析。喺一件咁嘅事上邊，你都冇辦法團結，就唔好鬧我哋成日話破壞你民主派嘅團結，撲你個街係咪？你自己唔團結啦，一個黨你唔團結啦，你梁家傑都成個公民黨四個人都分三堆啦，一堆就係梁家傑啦，香港唔去，冇 OK， 即係原本決定去嘅唔去，本嚟諗住看實呢個湯家驊嘅，好啦，湯家驊有一堆。跟住郭家麒同郭榮亨兩個國咧就走去一咩交通大學三家交流，你明唔明？又俾人拒絕， 人哋唔開門俾。 屌你咪分三堆，淨係一個公民黨就撲你個街分三堆，係嘛？講嘢係嘛？所以即係你睇到成個泛民嗱，阿毛咧就贏緊嘅。 唔係，我想講公民黨咧就值得重點研究嘅，但我哋先要諗一個問題就係話，喂，阿毛帶件衫上去。平反六四又好，豆腐渣工程又好，点解我讲豆腐渣工程咧？因为阿毛呢个老招嚟噶嘛，阿毛系试过噶啦嘛，佢试过一次啦嘛，上次唔知咩参观高铁定系广州嗰次，跟住着件衫豆腐渣工程咪避佢入境咯。喂，今次你用翻呢招，甚至乎我觉得阿毛系有讲过俾其他人听噶啦，咁样。喂，好啦，成个泛民主派，你哋上去呢、這个咁样嘅你系一个政治show嚟噶啦，系咪先？你唔会预计上到去，唔通上到去无端黄哥华同你讲啊，公民提名好啊，咁样开兵，冇得可能系咪先？你上到去就系做政治show啦。喂，你做政治show包埋阿毛呢个元素在内，你哋冇得谂过点回应嘅咩？ 系啊，啱讲得啱啊。 乜奇怪？ 预咗长毛会咁样噶嘛？系咪？ 系咪？ 咪就系、是。 咁你睇到但你睇到出嚟嘅效果係進退失據嘅喎。 如果你長毛咁樣出現個結果係咁，咁你哋應該點樣處理呢？咁你自己會預咗嘅啦，大佬。 但係冇預過喎，你見到嘅情況就係話馮檢基又亂 Q up 啲嘢，馮檢基又話啊，如果佢拒絕我哋任何一個入境我哋全部都走。但係而家就唔係佢拒絕，係阿毛自己拒絕，所以我哋又唔走。講乜鳩啫？呢條友喺度。跟住然之後咧，工黨又話走嚇呢個公民黨啊最撚好笑啊，有啲去有啲唔去。好啦，即係呢個係你諗到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嗰、那個最失望嘅地方係乜嘢咧？係唔好話佢哋有冇決心去爭取普選，佢哋連做好場 show 嘅決心都冇，乜嚟啦？ 做好場戲啊！ 係啊，做好場戲啊！屌你老味， 做好場戲嘅能力同決心都冇啊！ 好係老， 喂你如果咧你真係民主派嘅話，嗱你梁家傑可以喺香港開記者會又譴責。即係唔可以接受長毛不能入境，所以咧臨即係特別執委會開會就唔俾佢去。咁你唔撚召翻嗰三個翻嚟？咁你話啊、哦，我唔召翻三個翻嚟，因為佢哋都會讀我份聲明嘅，讀乜撚嘢啊？湯家驊話：我唔係嚟要求平反六四嘅，我係嚟爭取普選嘅。幾撚大聲啊？睇唔睇到？對唔住，我唔係。屌你咩？大家有眼睇㗎啦。 咪湯家驊自己重點研究我，你幫佢播一播啊，湯家驊條片先。我播湯家 唔係為咗六四去示威，對唔住，我為咗係爭取補選。六四對我嚟講係有好深刻嘅感情嘅問題，但係呢個問題唔應該阻撓我哋爭取補選嘅決心。 但其他嘅參觀活動咧，同補選有咩關係啊？ 如果我唔參加補選活動，其實我係作出一個政治嘅宣言。我覺得我上嚟唔係要作一個政治嘅宣言，所以我唔係刻意去參加。但如果我唔參加嘅話，呢、這個就反為是一個政治的宣言。 他上去不是做政治宣言是做什麼 冠國 他爭取普選爭取到普選嗎？你除了他大家他講過有講過什麼事，他自己有個提名委員會方案，那就是共產黨都知道的啦，基本上就認為是吧沒問題的，那大家拿出來談，起碼至少你沒有違反基本法啦，公民提名政黨提名或者立法會提名都是違反基本法。喂，這個不是由王光口中講的，之前講過九十幾次的了，是不是？你咪多禮餘啊！呢班人係咪先？你係想我掟柒佢嘛？應該係係嘛？我要公民提名，冇我就佔中。喂，你當初梁家傑咁樣講噶嘛？係咪？我入到去我就會同佢講啦，表達我哋即係對公民提名嗰、那個即係嗰個決心。冇我就佔中噶啦，翻嚟咁咪話俾佢聽咯，係嘛？唔係送個三鬼方案，由個泛民代表叫梁呢個馮檢基撲你嘅街，人哋話呢啲硬品嚟嘅流嘢嚟嘅。仲玩你添古玩，幾撚高招啊！人哋 送翻個真品俾你， 仲要送翻個真品俾你。啊，你嗰啲又流嘢嚟嘅，咪即係語大雙關，你都唔明咗，傻笑冚家產，我睇到就丟呢啲，即係火燒心。呢班人真係係咪丟曬架？乜撚嘢反對派啫？一係你就學阿毛咁樣，係咪？佢擺明係咁噶啦，我會帶呢啲架撐入嚟噶啦。屌你唔撚俾我入嚟，即係證明你冇風度，係咪？你哥，喂老實講，如果肯俾你著件衫。 收你嗰啲嘢，你都企喺度喎，即係你長毛。 其實有政治風險㗎，有政治風險㗎、嗯。 你長毛就玩撚完㗎咯喎，即係不過你長毛睇通共產黨唔會咁樣做咁緊要喎。 所以長毛都係啱嘅，係 嘛？係咪都係啱嘅？都係啱嘅，係咪？即係但我就唔會陪佢癲啦，因為我去我又做呢啲嘢，同佢咁會做嚟做咩？ 唔係應該咁講，應該咁講。嗱、我覺得咧最應該俾 credit 嘅咧就係唔去嘅人。因為你係唔應該去，呢個係對呢個立法會或者對呢個成個談判咧，係一個即係你喺嗰個架勢上已經輸咗俾人啦。 好 啦，你上去，我喺度夠膽咁講，任何人決定上去上海之行嘅都係做 show， 包括長毛。但係長毛做嗰個 show， 呢個係即係佢而家呢個做法咧，係做 show 嘅最基本要求啊。 嗯、 你做 show 起碼要做到咁樣，你最低嘅門檻啊。 如果長毛，你收咗佢啲嘢，跟住佢就隨團，咁啊長毛就玩得完。 長毛大劑㗎，長毛大劑㗎。咁但係佢賭中咗啦。Anyway， 我哋唔好同即係佢賭中咗，我哋就當佢贏啦。 同埋賭中係黃光亞後來嘅發言都 黃光亞後來嘅發言都係衰咗啊嘛。黃光亞都後來嘅發言都係話嚇，所有上嚟呢個地方嘅人都要遵守呢度嘅法律咁樣。即係你法律係禁止談論六四嘅、 嗯， 即係你明文規定嘅，係咪先？即係黃光亞都講錯嘢啦。好啦，呢、這個係起碼做 show 你要做到阿毛咁樣，但係做唔到啊。其他泛民主派做 show做咗樣衰，係不斷地出醜啊！不斷地出醜就係話嗰班人，嗰班咁樣嘅公民黨湯家驊同埋啲獨立議員，你去參觀，你去參觀高鐵各樣咁嘅嘢，喂，你就失去咗你哋之前上去嗰個初衷啦。我唔係話講參去觀摩呢樣嘢啱定唔啱，但係同你出發嗰個講法唔同啊嘛。嗯，你出發嗰個講法就話：喂，我係因為談論普選而嚟嘅。咁你有乜理由有部分嘅人走去參觀高鐵？好啦，我當你係真去參觀，你都要有講法啦。都唔係啊，湯家驊嘅講法啊嘛，我唔係刻意去參觀。如果我唔參觀，就變咗政治宣言。你點講都講唔通，越講越就越出醜。呢、這個係你睇到出嚟嘅觀感係乜嘢呢？就係、是、呢，我唔知整體香港人觀感係乜嘢，但如果即係客觀咁去睇嘅話，你會睇到就係話好明顯黃光亞政治手腕遠高於你哋呢班人啦。 嗯， 不知所謂呢班人點 玩嘅啫，玩到你就冇得搞嘅。嗱，我必須要咁樣講啦，即係我哋有所謂23個泛民嘅議員，再加4個即係所謂激進派嚇。咁成件事呢，其實整體泛民呢都係參與呢個團嘅。OK， 嗯， 係你記住，所以唔去嗰啲人。係咪？咁佢有代表去，所以佢就唔去。嗱，譬如民主黨，咁佢有6個議員，佢而家派2個去。咁、胡志偉要絕食、，OK？ 咁然後何俊仁，咁就同埋呢個即係劉慧卿就唔去。劉慧卿唔去就講咗㗎啦，因為我冇回鄉證，我就唔去。OK？ 係咪？咁佢係為咗有冇回鄉證而去唔去大陸嘅啫。OK？ 咁佢個黨即係等於成個黨都支持呢個上海之行嘅。係，佢必須要搞清楚。公民黨亦都係。所以公民黨咧就衰撚過民主黨喺呢件事上面。係。民主黨擺明我就係做雞㗎啦。OK， 係嘛？我擺撚明嘅係咪先？我派代表去啫。馮檢基都係，係嘛？咁然後你公民黨咧，你又要臨時就整個啲特別執委會。跟住自己就話嗱，我就唔去，我抗議。阿毛俾人哋即係咁樣攔咗，係嘛 ？OK， 咁你嗰三個入邊又分兩派，所以你即係李柱明喺加拿大唱衰我哋都唔緊要，你係不明事理。你話鬧公民黨就唔啱啦，咁我鬧公民黨咁一鬧唔鬧得咧？屌你，你咪真係最撲街就係佢喺呢件事上面，我話俾你聽。比民主黨仲要撲街，民協就唔使講，嗰幾個獨立民主派唔使講，工黨都有派代表去，不過工黨咧。去完之後發覺咧，以阿毛咁樣勢頭唔對，佢就抽身行翻出嚟，都係衰噶啦，係咪？係成個民主派23個所謂泛民主派都係有參與呢一個上海團嘅，大家唔好忘記何秀蘭翳翻嚟嘅呢個團係。 我想評論一下工黨先咁樣，因為工黨咧喺今次， 所以咧真正唔去嘅係激進民主派， 係 三個啫， 得人力量同你啊嘛， 係啦，就係人力同我啫，係 啦， 係啦。所以咧，即係雖然分裂咗，但係佢都喺我哋陰影底下㗎啦，冇撚得驚，係嘛？ 佢都留意住你㗎，你見到你話唔去先至，教主話唔去咁樣，你都係精神領袖嚟㗎，雖然你離開咗咁樣。唔係我都要評價下，我都要評價。嗱，阿毛呢次係一個政治 show， 咁佢贏啦，贏到個本錢啦。好啦，工黨就住阿毛呢個表演，佢承接嗰個表演埋落去，就係話表演一個 即場 折返係嘛咁樣，咁就我杯葛咁樣嚇，我指示抗議咁樣。嗱，理論上咧，其實咧當日應該一齊走嘅咁樣，即係咁講咧。如果吹毛求疵嘅話，但係佢都叫做比其他民主派反應快。但係咧，工黨做咗一樣好肉酸嘅嘢，我想講，佢個宣示就係話你。 唔能夠接受呢個咁樣嘅六四嘅平反六四嘅意願，你唔能夠接受一啲意見人士覺得冇嘢好傾，於是會抗議離開完就第二日就折返咁樣。咁但係臨尾咧就留低咗個好肉酸嘅尾巴，佢將佢哋嘅意見書留低咗俾其他泛民主派，然之後叫其他泛民主派 咧 就代佢表達意見咁樣。喂！你係就係杯葛，你係應該杯葛呢個上海會談啊嘛，係咪先？你明唔明啊？你冇撚理由，如果我係杯葛呢個上海會談嘅話，我點都會，喂，我係杯葛你噶啦。大鬱敏，你啱啱幫我講啊，你冇撚理由咁噶嘛？個撚奇怪嘅。 你杯葛到底咯，仲留低個聲明做咩咧？ 咪係咯， 屌你真係好好笑啊！所以係咪？所以咧，阿老又講啊，香港嘅反對派咧，即係你嗰個水平咧就爭好遠嘅。所以我嗰日咧。特登寫咗篇文，係嘛？叫《滿城盡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就喺《東方我專欄》，即係千幾字個大劈嗰邊，逢禮拜五見報嘅啫，寫一日嘅啫，我係係嘛？我就即係歡送佢哋翻去上海，禮拜五起行，我禮拜五見報都已經講嘅，即係我仲引述呢個徐福官嗰個講法，啲人係分幾類就係呢啲即係四十年代嗰陣時啲即係所謂民主人士支持共產黨嗰啲人係咪？嗰陣時啲人個學養、道德水平高過你呢班人九倍，鬥爭嘅對象係國民黨，然後支持共產黨係咪？好啦，你而家呢班所謂民主人士嗰、那個水平即係爭九級，相差六十年係咪？六七十年的水平差九倍，我告诉你，你跟共产党，你老实说，你当这个是一个斗争啊，这个是一个沟通啊，定是一个和解呢？你还没搞清楚。 妥协他们是。 是吧 投诚啊。 投诚。 不知道你想点是吧、 啊、但是在共产党角度来说，你这班人连投诚的角度都没有，连投诚的价值都没有，我怀疑真的。即是一个笑话来的这样。但是最值得研究的当然就是公民党。公民党应该改名。公民党应该改名叫自由党，你冇党规可言嘅，你成个党系咪先？即系你成个党咧系分咗几个派系，第一就有毛孟靜宣告唔去啦，即系喂佢你嘅党都未有决议，佢就话我系唔去噶啦，嗰啲咁样哦，佢自己嘅意见咁样。好啦，跟住然之后你嘅党决定去，咁跟住咧，然之后就有三个人去咗。三個人去咗，咁跟住黨魁就隨後至，咁啊發生咗長毛嘅事件，咁啊黨魁就決定唔去啦，咁樣，咁黨魁決定唔去就應該係你個黨唔去噶啦，係咪先？理論上係咁樣啊嘛， 咁咪但係個黨魁唔係咁啊，個黨魁唔係上邊繼續佢哋嘅任務咯，咁佢哋會宣讀黨魁嘅聲明噶嘛？ 唔係我哋講都唔準過，我哋不如聽下梁家傑點講先，聽下梁家傑點講 噶啦，係完全一樣嘅。嗰、那個問題咧就係點解我唔叫翻其他嗰幾位落嚟啊嘛？係咪？嗱，我覺得咁樣啦。其實在已經去到上海的公民黨的議員呢，他們都可以幫黨魁讀我那份發言稿啦，又可以問黃光亞主任究竟公民提名如果他們一旦決定、啊、中央不讓香港人、啊、那你怎樣處理七成的民意、啊、是什麼叫做愛國愛港、啊、是嗎？咁啊，即係我唔知啦。即係譬如你話今次梁國雄議員嚇，佢帶住一啲六四嘅宣傳品係入唔到境，咁係咪即係如果支持平反六四就係、是、不愛國愛港呢？我亦都好想知道嘅喎，係嘛？咁啊，香港每年啊都有以萬計嘅人咧係去維園參加平反六四嘅燭光晚會嘅。咁係咪呢啲人全部都不愛國不愛港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咧，佢哋可以幫我啊。作為黨魁咧，係讀出我嘅問題 啊！佢單單係一段發言咧，就已經有幾個矛盾喺入邊，即係好難講，好難做到嘅呢件事。 即係難度非常之高。 難度非常之高。首先第一個矛盾就係話，佢覺得即係，喂，佢之前仲有其他發言嘅，佢其他發言就話，喂，如果啲人阿梁國雄咁樣，咁啊覺得咁今次嘅會談咧就好冇誠意啊。 嗯， 既然咁冇誠意嘅話咧， 我就唔去啦，冇得傾， 冇必要去傾。 咁但係又叫佢哋去同佢講公民提名喎。 係啦，咁 又叫佢哋去講六四，係咪講六四平反唔得喎？ 係啦， 屌你老即咩人嚟噶呢個係？ 咁你覺得呢件事唔值得傾，咁應該全部翻嚟。佢又話唔係喎，佢就話因為咁樣咧，咁就嗰啲人反正已經去咗啦，咁佢又可以代幫黨魁咧去宣讀佢聲言咁樣。咁跟住咧，另一個人咧就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問咗話：喂，你咁樣你自己唔去，但係啲人留翻喺度，係咪代表你嘅黨有分歧咧？咁樣佢之後又有一個答覆就係話：咁啊唔代表有分歧，冇矛盾冇衝突嘅。咁因為咧，反正佢哋去咗咧，其實佢哋又有佢嘅作用。但係呢個作用咧， 就不值得由黨魁去做那些這樣，即是他原來整個記者會不是黨記者會，是黨魁記者會，即是這個是黨魁自己的行程的發布，即是這個是很好笑。那這個是這個是你有沒有見過這樣的黨的用文章？ 現在就見到了現在就讓你見識一下咯。我們有一個鬧公民黨又被阿伯鬧我們了，說我們鬧公民黨不對的了，這個又是破壞民主派團結，鬧都不準的，批評都不準的。即是你開呢個記者會嚟做咩呢？你開呢個記者會應該就話我哋而家要求呢，即係我哋幾個黨友呢即刻返嚟屌你啦，咁你就巴閉啦，係咪？又或者我哋要求我幾個黨友呢見到黃光亞嘅時候，見到呢啲即係警官嘅時候呢要抗議，為呢個即係梁國雄啊，即係冇辦法入境，因為攜帶呢個即係平反六四嗰啲宣傳嘅單張或者衣服，咁要抗議。咁都話都仲上河啊嘛，唔係啊，咁佢就要留喺度繼續完成佢哋嘅任務啦，或者佢要讀我嗰個聲明啦，係咪又問下佢公民提名係嘛啊，係咪唔得咧？咁屌你個咩唔得？神早話咗俾你聽唔得嘅咧。 喂，會唔會有另一個可能性咧？個可能性就係話，喂，公民黨咁樣睇完都覺得咦大劑喎咁樣，因為嗱，因為成班泛民留喺上面好地地啊嘛，工黨又過我哋一棟啊嘛，工黨又翻嚟啊嘛，咁工黨翻嚟，其他派、其他民主派又要表態啊嘛，民主黨唔使講啦，公民黨夾喺中間，佢都喂我哋都要做翻啲嘢喎咁樣，會唔會係其實阿梁家傑都叫過阿湯家華翻嚟，但係湯家華我唔翻咁樣咧？ 冇乜可能， 冇乜可能， 仲有兩件噶嘛嗰度。 即係嗰兩個咁啊，係喎， 仲有郭家麒同埋郭榮亨佢哋都可以翻噶嘛。 阿梁家傑話尊重國人嘅難業啊。 喂，嗰個兩個翻嚟，湯家華唔翻，湯家華斬釘截鐵，佢屌佢六四關我差事咩？而家我嚟講點算啫嘛，講得好清楚啦，係咪？係嘛？六四我好深刻，咁屌你同啲建制派講嘢咩分別啊？ 因為 建制派都係咁講嘢㗎啦。 阿湯家華講過，佢喺即係解釋點解唔翻嚟，佢係引述咗阿董建華一句説話嘅，就叫做要放棄要離開很容易，要留下是很困難的咁樣。 都有三批嘅， 有三批嘅， 呢条友系几有趣。但即系你觉得阿梁家杰系冇要求佢翻嚟？ 冇。 如果要求嘅话，应该郭荣亨嗰啲会翻。 系啊，梗系啦。佢即系呢个即系特别执委会倾，就系佢唔好放，佢唔去咪已经表咗态咯。我党魁啊嘛，系咪？ 咁样表到态咩？ 啊，佢认为表到态，结果俾啲记者问得两问，咪露出马脚咯。吓，系咪？ 那個記者其實問了 三個，你以為開個記者會只是你講，記者不會問你的屌你真的最好笑是這樣，是吧？我宣示了立場了，不接受提問的嘛，一問你就當然是為什麼不叫你回來，第一句當然是這樣問的了，是吧？你當然要解的了嘛，這個是 不是？其實那個記者會問了他三次都是這一個問題的，但其實最後有個記者問到就是有沒有收過湯家華退黨的消息。 是啊，不是，其實在上海都有人問湯家華有沒有想過退黨的，即係呢個係呢個係大家 唔係呢個湯家華極為無恥，我而家話俾你聽，你根本就應該退黨。你而家搏乜撚嘢先喺度？然後呢個黨又好奇怪，又唔會開除佢，屌你咁嘅啫。即係若薇嗰日都講得好清楚啦，係咪？即係各自發揮咁啊，湯家華都支持公民提名嘅咁，知咩持公民提名啫？佢提嗰個方案係冇公民提名咩，大佬？係咪啊？喂！你是一個黨嚟嘅，你香港人投票俾你嘅，我一定可以鬧得你嘅。你攞廿幾萬票嘅，攞24萬票嘅直選度，唔係唔鬧得你嘅，係咪？屌你，我一個人，你啲人都鬧得我啦，係咪？係無黨無派都，唔係唔鬧得你嘅。你攞24萬票嘅，係咪？你代表好多香港人嘅，係咪？你唔可以咁樣講嘢㗎，你湯家華係極為無恥嘅一個人，咁你應該退黨嘛？呢件事上面係極為無恥㗎嘛？你做咩拖累個黨啫？因為個黨就係咁撚樣㗎啦，屌你咩真係優柔寡斷、進退失據，咁你成全個黨啊嘛？嗱，我唔同你哋唔啱㗎啦，係嘛？你又唔係，你又要利用個黨嘅光環，有度搏懵選舉，你又靠個黨，你試下你退黨，你選唔撚選到㗎啦？我擔保你選唔到喺新界東，我同你湯家華輸到乜嘢都得。我話俾你聽啊！你試下你離開公民黨，睇你喺個地區直選選唔選到，係100%選唔到。咁即係話，屌你啦，咁就要我黨嘅光環嚟幫你選舉啫嘛。屌你，所以即係我啦，唔中意用陰謀論嘅。2004年就話佢有牽涉醜聞，俾共產黨攣撚住個春袋，係咪啊？咁你而家睇睇下就真係似嘅，我話俾你聽啊，攣到而家，啲人話攣住我個仔，啲人話我收撚咗錢，我而家係惡撚過任何人講嘢，係咪？ 係嘛？我就係你查無實據，包括李柱銘，你都係唱話我哋收錢，冚家產真係係嘛？你民主黨講得到自己信為止，我收共產黨錢攞啲證據出嚟啊，係嘛？又攞唔撚出，係咪啊？跟住包括冚家產，包括陶君衡在內呢啲成日就喺度講，係嘛？屌你媽我仔如何如何，咁咪攞證據出嚟啊？係咪？我而家鬧共產黨有人大聲過我咩？屌你老尾真係你，所以即係我哋唔想用陰謀論咯。冇證據嘅嘢，我又唔肯想走去估人哋，係咪？即係阿鐘祖康成日都講嘅，佢啊，佢公民黨解釋啦，佢係咪屌你咩？即係嫖妓啊，又或者搞緊咗啲未夠稱啊，快啲公佈啊！如果唔係就好難啊嘛。咁啊，鐘祖康又唔知點解要追殺呢個當渣華啲醜聞，我就唔會講呢啲嘢嘅，係咪？但係你事實上俾人覺得你已經俾共產黨搞撚掂啦嘛，唔理係咩理由，係咪？你湯家驊唔係冇錢，錢就唔會搞你嘅。老實講，啊，即係當然有啲人話錢物唔會嫌多，我俾一億幾千萬你屌你兩尾，係咪？或者俾幾多億你咁，係咪？咁即係等於有啲人之前零五年一次、一零年一次都喺度吹，即係共產黨一張票幾多錢啊？爭幾票啫嘛，政改係咪？係嘛？咁你今次我諗都唔使㗎啦。屌你咪出年嗰個政改唔該，差唔撚使俾錢都過㗎啦。 唔係啊，你睇完上海之行，黃光亞都覺得。收翻張票收翻張票收買呢啲 食餐飯得啦， 收買呢啲人多溝魚啊！屌你老味，使乜收買咧咁樣？即係我覺得講到嗰個好多陰，我哋真係唔應該從陰謀論。 係啊，我真係好反對呢樣嘢嘅，係咪？我唔會話你湯家驊，因為咧可能零四年選舉，因為嗰陣時東周刊話要出噶嘛，後來叫停啊嘛。嗱、呢個我真係有東周刊嘅朋友話俾我聽噶嘛。有一段呢個湯家驊嘅古仔唔出街啊嘛，係咪？咁跟住佢哋開會啊嘛，嗱、呢個又係真事嚟喎，有人講過話，你揾人嚟指證我啦，咁啊同埋吳凱兒一齊開會噶嘛，咁啊講到即係湯家驊喺度喊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呢個你自己公民黨內部就好清楚啦，係咪先？究竟係咩一回事？但係冇公佈啊嘛，係咪啊？咁於是啲人咪喺度估咯，係咪？即係私下就喺入邊喺度講咯，但係你要攞證據出嚟先得㗎，係咪？所以呢個唔可以作為即係入呢個湯家驊以罪。的一啲即係理由嚟嘅，你要睇佢而家呢幾年嘅表現， 睇個立場嘅轉變啦。 係，唔係即係譬如呢啲古仔就我即係其實個個泛民議員都有啲嘅，或多或少呢啲咁嘅謠言啊，嗰啲咁樣。你話即係even係梁家傑咁樣都有呢啲奇奇怪怪嘅傳言，我哋唔去判斷呢啲傳言，亦都唔以呢啲傳言作為一個討論嘅基礎。但我想解釋一樣嘢就話，其實點解呢啲咁嘅傳言越傳越多咧？就係因為如果冇咗呢啲傳言嘅話，你解釋唔到佢哋嘅行為。你明唔明？你唔撚知點樣解釋嗰個行為？ 咁點解釋我收咗共產黨錢咧？ 梗係唔係啊？我唔係講你嗰一筆啊，我講公民黨呢一扎人咧，你係冇辦法捉摸佢哋嗰個行徑啊！你冇辦法捉摸佢哋嗰個做法，究竟係乜撚嘢嘅理由會咁樣做咧？咁樣。即係當然，我唔認為嗰件事要歸咎於嗰啲咁嘅陰謀論啊、把柄嗰啲咁樣。但係其實係唔需要呢啲嘢噶。 所以我係強烈要求你湯家驊應該離開公民黨，係咪？亦都強烈要求呢個公民黨，你作為一個政黨，你要面對公眾，你要負責。點解你個黨會出一個咁嘅人，成日同你對着幹，然後你係無動於衷嘅？咁我點投票俾你呢？ 唔係，但有 fair 咁講，即係呢件事嘅責任又唔係淨係湯家驊。湯家驊係咁咧，就同長毛會攞件衫上去一樣咧，都係預咗嘅。即係你事實上，你公民黨嗰、那個其實梁家傑嗰個做法咧，都係值得譴責嘅，係咪先？你冇理由覺得自己黨魁唔上去就等於表咗態噶嘛？你又真係太過看輕香港人啊嘛！即係你當香港人係傻噶嘛，大佬？ 事實係喎、 哦，你又當香港人係傻噶嘛？ 事實係喎、 哦，你唔係覺得咁樣就可以贏到掌聲係嘛？但事實上真係贏到掌聲喎。我想講即係呢、這個譬如好譬如我覺得工黨嗰個做法都係多餘嘅。工黨嗰個做法即係你喂你而家先知會發生咁嘅事咩？正於我喺廁所講，然之後你咁樣叫做折返翻嚟，然之後留低嘅姓名等留低個姓名等其他人幫你咁樣，咁你就叫做做咗個政治 show 啦。翻嚟就贏掌聲，又事實上真係贏到掌聲喎。 佢冇送禮物啊嘛。 係啦，跟住然之後梁家傑咁樣自己決定唔去啦咁樣。喂，其實佢自己決定唔去呢、這個即係喺我哋嘅角度嚟講，咁你純粹係明哲保身嘅啫。你冇一個政治承擔嘅喎，作為一個黨魁嚟講， 唔係喎，佢係呢個公民黨嘅特別執委會決定喎。 嚇咁 上海三位黨友都支持佢哋個決定喎，咁先奇怪喎。 唔係咁，你即係賴咗，即係你而家賴咗個會議記錄啊！個會議記錄係咁奇怪咯，我照讀咁解嘅啫。你咁樣咪即係劃清界線，我出嚟，我係負責出嚟讀嘅啫，唔挑關我事嘅。 公民黨都幾自由喎、 啊。唔係，但係我所以叫佢改個名做自由黨。但我想講咁無恥、咁無賴嘅行為，結果又係贏到掌聲 嘅 喎。 贏到嘅， 又係好撚奇怪喎。所以我有時喺節目度成日鬧啲人係講輸，我覺得真係侮辱咗啲。 啊，因為而家咧，你老實講，你抗爭，佢哋大家就接受呢種抗爭方式，你有爭就得噶啦。屌你老母，你有講唔同意見就等於抗爭噶啦。 咁樣啊？ 係啊。 咁即係黨內抗爭 啫。喂，等於呢個黃碧雲同善造間大大聲話，我哋表達我哋意見啦，係嘛？嗱，我哋又遞埋信啦，係嘛？又絕食宣言啦， 增普選嘅橫額俾佢哋， 即係有市民覺得佢哋係做到嘢嘅。 係啊。 咁我哋咁辛苦把撚咩？ 咁唔係，咁我哋要佢啲灌醒呢啲人 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